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D100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讲 真话， 行公义， 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超重、过重，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重重复复，来来回回，为了减肥，我们走了几多冤枉路呢？ 三小冲动， 重点出击，过来人现身说法，细说从头，为健康、理想的身形、合理的体重开路，重新认识自己。重点出击，逢星期五晚《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 大家好，我是梁繼昌。 喂，我是杜汶蔚啊。 我是李麗蕊啊。 陳敬基， 犀利妹。 D100 拼爆， 拼爆 一周年。 演唱会嘛，话明我同罗敏庄啊，梗系会唱歌啦， 非常之好睇，非常之爆。因为咧，我哋嘅 D100好声音咧，其实都系非常之支持就系二次创作啦。 好红嗰啲乐队咧，系要30年先重聚一次嘅，唔知跳完今次仲有冇得跳？因为你知道啦，阿马小龙嘅身体咧就唔系好跳得嘅，阿梁家琪嘅舞技咧又唔系好跳得嘅。但我哋今次系只新舞送俾大家。 现场咧，我哋可以点唱嘅， 个黑箱听咩歌？希望大家咧 快啲买飞啦， 快啲买飞啦！ 29号呢个日场，你一定要嚟庆爆一！周年支持我哋嘅，即刻买飞，其他唔使讲啦。OK， 到时见。 门票喺购票通同通理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点到晚上8点打2331533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22971999，或者登入 d100.net，d100.net 查询详情。D100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汇演，12月28号、29号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买票最好用现金啦！ 爆啊爆啊爆！ 我是一个普通的 D100自己友。 谂出嚟噶， 咁多功能会唔会竞得滞噶？ 其他传媒机构会唔会受到威胁呢？ 一部智能电话，一个 D100 app， 令自己有不再普通。 全球视像封烟功能， 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打电话和 D100 各节目主持面对面对话。 Hello， 自己有，我见到你啵。 包靓声封烟功能， 媲美 CD 质素，在外国亦不需要再嘥钱打 IDD 长途电话给 D100 做封烟。 你响多伦多， 可以任你选择单声道、立体声和高清音质收听 D100 节目，随时收听收看 D100 TV 视像直播，随意收听节目重温。 还有心爱节目播放提示、最新节目时间表、各类即时新闻节目资讯、Facebook 喜爱联系显示、即时传送声音、相片、影片，给 D100 进行爆料汇报功能，支援中文和英文。为庆祝 D100 启播一周年，送给自己有的礼物。 D100 超级智能手机 App 已经诞生。D100 Super App， 各位自己有，即刻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下载，一起同 D100 进入超级的时代。 D100 App Store。 我哋想你明白， 各位自己有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 系会为公众提供年终无休、24小时免费不停广播， 越多人听， 我哋付出嘅成本就越高。 我哋提供呢个免费嘅重温服务咧，每位使用者咧，我哋要付出每日1蚊，钱从何来？一定系依赖自己有嘅支持。 你哋嘅支持付出 系为咗一个信念， 我哋将会喺年底前咧推出一个完善嘅重温服务。这个服务是需要收费的，是用者自付的，就是我们 D100 的顾客都是自己有。 D100 属于你， D100 属于我， D100 是属于大家的。 无论是自己有又好，使用我们将来收费的重温服务都好，都是表示对我们一种支持，我是无言感激的。 D100 都听到。 智能手机不论是 Android 定 iPhone， 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听到。 电脑上网去 D100 网页，如果用 iTune 听，可以在 Library 下面选择 Music， 之后揀 News， 就会见到 D100 又听到。 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http://live.d100.net/1.m3u， 梗听到。 如果你是 PCCWI 用户，可以在 i 平板上面用 D100 App 收听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点都听到，做埋自己有做好。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已经是决定会在12月就启动政改咨询的工作，我们在政改咨询期间一定是会跟所有的立法会的议员各个政党是坐低来到听他们的意见。 体制和职能那里怎样在符合基本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些改革，凡是改革的东西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就做到那个总的目标，但我们要不断是向前推进。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啊，我们还有机会见面，我也很乐意啊跟大家进行交流，好吧。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王国鹏、余若薇。 王 国彤， 今个礼拜又同你一齐喎。 系啊， 今次好似第一次系我哋两个人嘅啫， 系咪咧？ 以往咧，即系、 就是、 我哋都有同唔同嘅人合作过嘅。上个礼拜同你咧，都另外仲有一位嘅。咁、今次咧就系我哋两个。点解我特别想提一提咧？因为我哋两个咧都有啲法律背景嘅。咁我唔知道咧，即系啲听众听我哋会唔会话，咦，即系讲埋晒啲法律嘢，好闷喎。咁啊，你会唔会咧？ 无可避免的话，我们一定会是在这方面讲。我也都相信有些听众是希望即是我们在这方面会讲多一点，所以即是可能是两种看法。 是啊，我觉得即是风雨飘摇，是不 是香港都是要讲多一些法治问题呢？ 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应该尽量讲。即是大家希望大家会觉得，如果我们讲法律的时候呢，是应该从很简浅的方面去讲的。咁就仍然留喺 D100，听我哋两位喺度噏，咁就无可避免。我谂第一个话题啦 ，Audrey，一定系会讲到已经系嚟咗香港嘅李飞啦。 系啊， 喺呢方面嚟讲，你觉得李飞佢喺咨询之前嚟香港？适不适合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你这个点题一开题就是开得好了。因为事实上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就是以往其实李飞他现在的角色呢 是、 就是人大常委、他是讲的是副秘书长嘛。 是啊、 以前呢大家记得呢就是乔晓阳的嘛。 是 以前其实李飞也有跟乔晓阳来过香港的。但是每一次来呢都是做了决定。定啊，出咗方案啊之后，嗱，你头先就啱啱讲到啦，喂，佢而家都未正式开始咨询啦，系咪？你见啊，阿林郑出嚟都系话我哋12月就会开始啊，但系11月阿李飞就嚟咗咯，即系佢戴住呢顶人大常委吓副秘书长个帽，咁佢提早嚟咗，咁第一系咪时间上有啲咩大家可以有得到啲启示咧？另外就佢今次见啲咩人，或者唔见啲咩人，系咪又有啲启示咧？咁我觉得咧就系真系好值得，即系大家系讨论下嘅。 我亦都系绝对系咁样谂法，咁即系我谂坊间好多人都讲系，我哋都未开始咨询，咁你嚟，咁你系咪即系话想系有啲定位，就系、是、有啲框框要系讲咗出嚟啦，咁然后其实呢个系一个指示嘅，咁我哋将会进行嘅12月嘅咨询系一个指示式嘅咨询。 嗯，或者框架下 嘅諮詢，如果是 一個 諮詢的話，你不是開放式，純粹在框框入面諮詢來講，這個算不算是一個諮詢呢？這個也都是、就是 无形中是将我们香港人或者我们特区政府是伸了一脚的好啊我想我们听听李飞他自己怎么说在比较紧凑的两天时间里有关的礼节性拜会出席座谈会还有和有关方面会面这些具体安排呢特区政府已经对社会公布了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很乐意跟大家进行交流好吧谢谢你们说了两样都挺矛盾的事情一方面他就说我的行程来两天特区政府已经跟我安排了第二样就说接下来都有很多时间很乐意跟大家交流以后的日子 <笑>本身这两句已经有点矛盾了如果你说我只来两天已经定了那怎么样何来的时间呢如果你说将来以后将来几后是什么时间呢以后来日方长可以演绎为事实上就不是来日方长不过带出几个话题我觉得直接可以讨论一下他提前来是不是意味着他觉得 林鄭、特首都搞不定了所以現在他要早點介入因為剛才我都說了以往的政改就真的定了大家都知道政改有五部曲先由特區政府做個報告然後再上人大常委人大常委就再下報告回來讓你開綠燈你說得好聽就開綠燈說得不好聽就下個框架給個習你以往 的做法就是直接在那裡否決了這個普選 0708的普選 或者2012的普選 都是透過這個人大常委做決定否決的以往他做完這個決定他就有下來解話但現在就提前了是不是提前落閘呢等你連一開始的諮詢都落個框架呢這個真的很值得大家看還有另外一件事我覺得就是他跟什麼人交流 事實上都是很重要的或者他不跟什麼人交流因為他一方面就好像很開放告訴大家我很樂意聽大家但是事實上有一點點像否決香港電視的法牌就說我是沒有設限的不過我現在這一分鐘我循序漸進地我就設了一個限只有兩個牌就是一樣而已我是來日方長很樂意跟你 可能是十年後但現在這一刻我是跟這幾個人見面問題就是有得見那些是不是應該跟他見呢還有他為什麼這麼巧呢因為我相信黃國彤你都留意到他這次除了見一些很多各方有好人士之外他在立法會上選了7個議員 另外他還有約見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那個法律味道是很重的如果你去估計他這次下來的目的你都可以從他的時間和他想見什麼人裡面可以想到他的目的我覺得他的目的其實大家看看這兩位 一個李飛、一個張榮信他們戴著的帽子其實都是跟法律有關的他這次下來來說也都是除了很多社團、區議會主席另外有7位立法局議員之外 也都好像Audrey來說 是見我們法律界兩個工會的在這方面來說我覺得他此行在法律上的定位 意味是很重如果他一旦定了位的話你所作的諮詢就會在這方面去行我自己覺得就好像Audrey你說從他所見的人還有他打算拜訪的團體之中是無可疑問他是會定立框架的他可能此行亦都是 有另外一個目的,除了我們的政改之外,他對佔中可能亦有意見會表示出來。對於前者政改這方面,沒辦法,這是一個憲政問題。

都可以說跟政改有關的因為這個不是純粹一個法律的問題但他就說我們只是跟政改最有直接關係的兩個就是內會和政治事務委員會還有一件事不是政治事務委員會他還有請了為什麼郭榮鏗有邀請呢就是因為他是屬於這個法律服務的事務委員會 我們叫AJLS,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因為他在那個會的副主席,所以如果你說事務委員會來講,是眾多的事務委員會裡面,他是選了兩個,一個就是政制,一個就是法律服務這個事務委員會。如果不是,其他的很多其他的政黨都會有人在這裡,你給人的感覺就好像剛好這麼巧,就是這兩個。我覺得其實也還有一個 目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很多時候一講到中央做事最喜歡分化一下我覺得不多不少都有這個意味所以亦都有些人會說所以得這麼少泛民被邀請是不是應該不去呢我也有聽過這個理論就是說你根本其他泛民都沒有邀請為什麼只請兩位呢郭榮鏗 和湯家驊我在這方面來說也有很多的指責說你們兩位去會不會是出賣港人或者怎樣在這方面我絕對不認同這種理論我自己在想其實請兩位來說 我是有些善意的，我知道兩位曾經是上過北京，可能是他表達了一些方案，或者對面認為是可以溝通一下，這個我自己一種很善意的想，一種gesture來的，這個第一個我的想法。第二個我的想法就是，當然是我知道郭榮鏗和湯家驊是發表的聲明，希望 其他泛民議員都被邀請，就是不邀請其他泛民議員，我都覺得湯家驊和郭榮鏗是一定要去的，因為這是一個很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不是再在這個問題上面喊口號，然後表態，或者抬棺材，或者做各方面的事， 任何可以溝通的渠道就是點的情況都是要去，你只有靠個溝通，然後大家才可以試圖去表達自己的意見，去說服對方。辛苦即是上去北京見了，是想溝通了，人家可能是禮節方面是回請兩位，或者是一種分化的工作，不理他的目的是點，去任何溝通的機會一定要去，只是你去到的時候你說什麼而已，跟你出不出席有什麼關係？如果是我們想溝通，人家可能釋出一種意思說我都想通，你又反過來不溝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差的訊息，任何的指責 這兩位立法局議員去參與這個會議都是不智，亦都是自己封了自己的門，不要再說口號了，不要再表態或者各方面做一種意識形態。溝通的渠道就是很微不足道，就是可能百多人，你真的好像湯家驊議員那樣坐在門口，那又怎樣？我是來溝通， 我表示我是願意溝通，這不是我們的目的來的嗎？為什麼要排斥這種表態的機會？這個純粹你不理你點的情況，你去到表示我願意溝通，我願意大家談，不要喊口號，不要流於形式方面再杯葛。當然我知道民主黨不被邀請或者各方面，你要知道 你飛他們戴的是什麼帽子，他戴的純粹是法律的帽子，這個我是很害怕他這次下來，他的目的是達到的，好像新聞時間了。 今天我們有嘉賓詹Sir的老師來到你，我今天來到我首先想跟大家說，就是我很痛，麥先生，好， 叫麥當勞。好，請問地址在哪裡？地址就是香港數碼港道，香港不是數碼，不是啊，你說對了，701 七樓啊， 因為這裡有八樓，你去一八樓七零一就大件事了，我就沒有早餐吃，我是會餓死啊。好，七樓七零一，但先生現在都沒有早餐。D100自己有台，星期日上午10點到下午1點，詹瑞文、李麗睿。戲劇之王。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體制和職能那裡怎樣在符合基本法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做一些改革，凡是改革的事情，我們不一下子就做到那個總的目標，但是要不斷向前推進。 那麼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裡，我們還有機會見面，我也很樂意跟大家進行交流，好吧？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 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黃國彤。 余若薇 在首阶段的咨询工作，政府不会提出任何关于 2017 年普选行政长官或者2016年立法会组成有任何具体的方案，所以李飞主任和张荣顺主任今次来香港都纯粹从基本法 和香港政治體制的關係去作一個解說，主要都是以法律觀點和法律條文為主。大家聽到王國彤你就說最擔心的就是李飛來到講一些法律的問題，特別提到佔中，你會很不高興如果他說佔中這個是香港內部的事務。 但我覺得還有一個法律的問題可能他會來到講的，就是在基本法裏面45條提到這個提名委員會，或者有些人叫提委會的一個組成。 因為以前人大常委做過一個決定，就說這個組成要參照現在我們的選委會，所謂的四大板塊，這四方面。會不會李飛來到就是重申這一點，就說提委會你們不要過界，我已經告訴你了，人大常委這是我們的法律框架，就是只有四大界別，你不可以跳得出。所以譬如好像湯家驊他提的方案，他就是將這四大板塊盡量 擴大它，由千二人之後變成千五人。另外，將選民的基礎由一些裏面的界別的人直接選，不是透過團體或公司去選，這就是湯家驊提的那個。另外還有一個法律的部分， 就是基本法45條裏面提到一個民主程序。 之前喬曉陽上次說2013年我們年頭的時候，喬曉陽下來的時候他都提過，所謂民主程序其實就是提委會的機構提名，所謂機構提名即是做一次篩選，不過他就說我們不喜歡用篩選這個字，因為基本法沒有的，不過我們來一次就是由提委會本身少數服從多數，整體的提名，事實上就有 這件事也會是李飛如果他用一個法律觀點可能他今次來會重申的，還有一件事我覺得他是會做的，就是連帶的，就是公民提名。因為大家如果最近有留意很多坊間的民調，你都會看到公民提名其實是一個很多市民了解了之後都非常接受，而且可以說是最受歡迎的一個做法，因為大家都會明白，你說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提名的權利。 我不屬於任何政黨，我喜歡提名隔離屋，我都有一個提名權，不是說我一定要入你的提委會才有一個提名權。所以很多人都覺得可以抗衡這個篩選，就是由所有的選民都有公平地、普及地有一個提名權，只要有任何候選人儲得足夠的提名權就可以入閘。 但是有可能李飛今次來戴著那頂法律帽就會說公民提名就是違反了基本法以外的東西，所以我反而跟你說擔心他去佔中那裡的看法，我反而更加擔心就是他會來到一錘定音，他說公民提名就是不合乎基本法的，那又怎麼辦呢？這個絕對是 大家很擔心的問題，在我們45條講到我們的提名委員會 亦都好像余若薇所說是按民主程序提名後然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但是我們39條 亦都是有講一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 如果我是說錯了，Audrey你一定要朋友，不要這麼說，我們大家討論交流，我知道，我所了解來說公民提名權應該是我們的國際公約裏面有提到的其中一個事項，因為原則上來說我們所說的普選是包括好像Audrey所說是去投票和提名。 因為如果用一般公約的說法或者國際標準說法就是選舉權和參選或者被選權一個是主動的你去投票選誰是主動的但還有一個是被選權 這個其實跟參選權或者有沒有人提名你提名的門檻是有關係的因為如果你有一個不合理的門檻令到大家就算他有權投票也好譬如你一人一票投票也好但是我都給你選擇篩完了全部都一模一樣的我又沒有倒出來是陰點過篩選才給你選擇你其實是不合理地剝 換句話說你限制了他的選擇等於電視一樣現在一樣東西都可以拿回電視出來說明明人人都喜歡看香港電視的警戒線那個劇集但是你不發牌給他你說我跟你篩了他出來然後才讓你選擇剩下都是現在一台獨大或者是沒有人看的那兩個台雖然增加多兩個台給你但是你說喂 但是我想要那個最喜歡那個最強那個或者最有積極性那個你就篩了他出來一樣而已你入閘那個問題的時候你說你是有得選的但原來是選擇如選擇那些爛橙才讓你選擇那是不是還是真真正正的普選呢這個也是我們所說的我是有得選你有得選但是要麼就是豬要麼就是狗要麼就是牛 全部不是人那些你就選擇這三樣這個是不是真正我們所說的普及選舉的精神呢我也是聽過一些我覺得是歪論的就是說你那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我也是聽過一些歪論就是說你所說的那些權利來說 根本以前香港都沒有選舉97之前都沒有選舉怎會適用於香港然後我覺得是很差的這種很大的謬論但是現在特區政府和現在的律政司司長和以前的律政司司長都是這樣說的一直都是這樣說的就是說有關的公約即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裏面第25條有關普選的定義它就不適用於香港的因為當時在殖民地年代的港府當時是入這個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公約的時候對於這個25條有一個保留條文所以就不適用但是大家要明白是當年特區殖民地政府入這個公約的時候當時香港是未有一個選舉的所以那時候都是在說一些委任這樣的情況 所以那時候的保留了硬條的方面的普及平等的選舉但是當你實行了選舉的時候你那個保留就不能再存在了你不可能說現在我都可以有一些假的普選因為你的普選的定義依然是真的普選所以這個是一個無謂的爭拗但是我也覺得如果你看回喬曉陽他以前也有提過什麼是普選的定義他其實都是 接受普選的定義是普及和平等的所以如果你回頭 現在說2017年你說是有誠意去推普選的話 那你都是要適用普及平等的一個定義那你如果是這樣說的話就不可能在提名權那裡加了一個篩選的程序然後就說在這方面我可以解釋框架下去其實講個框架其實 框架其實那時候年頭的時候喬曉陽來香港的時候他就說我們有三個重點三個堅持不可以退卻的堅持其中一個堅持就是要愛國愛港這個問題其實你可以掛勾的就是說將來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他的目的 就是愛來做一個篩選他就想著可以篩了一些他認為 不是愛國愛港或者是認為是跟中央對抗的人出來其實整件事一講穿就是這樣我是不會接受任何所謂的篩選因為 如果大家明白我們未去到普選的時候我們是沒有提名委員會的只是由選委也是由選委提名一些人出來然後由選委再投票選出來的提名委員會其實說得也說得很清楚是有個民主的程序如果我們在說篩選我們在說篩選他是符合了條件但是你到了條件不是或者加個循序漸進或者愛國愛港同一個理由你到了條件但是因為你不是愛國愛港或者任何東西就篩了你出來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這個不可能會接受的所以我想喬先生所說的這些其他的愛國愛港 跟我們如果選委會所定的條件如果我符合了條件但是因為不符合愛國愛港這個原則你就不讓這個候選人去參選的話這個即是我們所說的篩選我在這個所謂的民主程序我經常挑戰這個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你民主程序的話為什麼不可以容許 公民提名呢在這方面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如果大家一直這樣爭論下去但是我自己其實我很怕的一件事就是李飛先生和張主任是帶著法律工作者的帽子下來然後其實他們已經是有個對於 我們的提名委員會去怎樣或者任何事已經有個心意在這裡已經有個想著要怎樣做然後再來見我們的大律師會和我們的律師會他的目的就是一件事我的心裡想著那個框架我是希望 Law Society 律師會 或者Bar Association 我們的大律師公會 是去endorse 去確認他的想法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很名正言順地將這個框架放出來然後說你是法律界的兩個工會都要確認了我不覺得我們那兩個工會有這個mandate 去做任何的endorsement所以我覺得黃國彤我們在這個階段就應該講清楚 例如我剛才說的就是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說或者三件事應該這樣說就是提委會的組成如果你說按照人大上一次的決定就是說只是四大板塊而已首先已經篩了很多人出來你進不了這個提委會然後第二就是這個提委會的運作即是他怎樣提名提名的方式他就說這個是一個機構提名的所以機構提名的意思就是什麼呢就是說你少數要服從多數你提委會的組成大部分的建制派或者建制很保守很保守的人 就算你有些民主成分滲進去也好他都會透過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做法蓋過了你的聲音另外他會告訴你公民提名因為公民提名就是大家打算去抗衡篩選的時候就說你留一條路給我走如果你任何候選人拿到足夠的公民提名的時候他就可以 就是要這個提委會確認他的， 你可以確認他有40歲了，他在香港居住了有足夠的年份了， 他亦都是有香港的居留權，沒有其他地方的居留權了， 所以他合乎資格，我又數過了， 他真的有這麼多份的提名的表格了， 所以我作為提委會提名他這個， 這個是一個大家希望是做的一個公民提名， 可以一個留回這個渠道。 但有可能李飛這次來就是一錘定音， 公民提名是不行的，不符合基本法的。你接受啊，你都同意啊，咁样呢就冇咗呢一样嘢。咁个问题就係，我哋作为香港人，我哋系咪接受呢样嘢呢？有啲民主派呢，即系民主派内部嘅人，内部嘅人呢，都会觉得系公民提名都系唔得嘅呢，即系阿爷都唔鍾意嘅呢。咁所以係啦，所以唔系底线嚟嘅。咁所以如果你个门槛呢，即系如果唔好太高呢，唔系真系筛选呢，我都可以容许有竞争性嘅选举呢，咁我都可以接纳嘅。咁老实讲，阿黄国同，我就会形容呢个系咩呢？ 就是你本來有兩隻手的嘛，又有左手又有右手的嘛，我斬了你一隻，自斬，我斬了你一隻。那你是不是說我還有右手的，我都是用右手的，雖然沒有公民提名，如果你的提名委員會，門檻不是太高了，我有如果百分之一，如果不是要機構提名，我都可以跟你談一下，你的門都是未關上的，我跟你談一下，所以我就不要 不要那麼大反應，因為我不想拉得太行。如果你說立即出來佔中，核彈用了，那怎麼辦呢？我的問題就是你真的要跟我開解一下。如果我明明有兩隻手，你斬鬼了我一隻手，那我怎麼辦呢？我是不是等一下，你會不會斬另外一隻右手我才爆發呢？ 我一定不會，如果你是斬我一隻手的話，我另一隻手一定會幫，我不會讓你斬。你猜香港人會不會是這樣看呢？我希望，我是對香港的市民是很信任的，在這裡我只是想做出一個哀求，我是哀求我們那兩個工會真的不要去做任何背書， endorse 李飛 所建議的人，我覺得一會兒你知道我們有個時段就是我們D100朋友打電話進來，我真的希望多些人進來跟我們聊聊。因為老實說，黃國彤，我對最近很多發生的事我真的覺得都頗傷心一下，因為事實上有很多事情是令到我覺得香港是一步一步滑波， 是沉淪的。現在擺在我桌面上另外一份就是一傳媒被列為不受歡迎的傳媒， 就是香港電視TVB 是沉淪的。現在擺在我桌面上另外一份就是一傳媒列為被列為不受歡迎的傳媒，就是香港電視TVB出了的聲明，他就說一傳媒屬下的刊物就免費電視牌照事件長期長期，其實免費電視牌照都是10月開始，長期針對無線電視作出失實報導，發牌與否為政府的決定，絕非無線電視可能影響，一傳媒在毫無理據下肆意攻擊和醜化與遠超出新聞媒體應有的報導做法和行為，其目的是昭然若揭，顯而易見。最近趁在無線台慶，一傳媒的《蘋果日報》和《動新聞》變本加厲，展開追擊和抹黑的行動，揭絲底里的謾罵，近乎如全港蹴鷹行動，煽動白色恐怖。無線電視有必要保衛公司的聲譽，決定即時開始就把一傳媒屬下所有的刊物列為不受歡迎的媒體，本公司和藝員活動不接受其記者採訪。 2013年11月21日，即是你記不記得以前其他人接受訪問的時候要用普通話，就被通訊局罰他，就說你這樣就是不對的，不合符的。但現在他另外一樣，他就說所有藝員總之你一傳媒就不可以接受他的訪問，這個行動即時生效。 你看到譬如好像李慧玲本來做開左右大局的，現在又說我不是滅你聲，我只是轉你下午，或者你說好像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 以前可能一路帶下來的很多事項都是指向一個方向，以前大班、毓民、吳志森，現在當然吳志森也在我們D100，但大家都可以想想，你是一個大氣電波，現在變成要出來另起爐灶，另外做，但始終就是 是不是因為他的節目不受歡迎呢？不是，他的節目很受歡迎的，但你都滅了他的聲音。香港人的反應是，譬如我覺得我們一會兒繼續都可以講一下這個台慶熄機這個問題。事實上香港人可以做些什麼呢？等於剛才我說，如果是李飛來到，他說公民提名是不合乎基本法的，那你覺得香港人可以做些什麼呢？甚至現在你說李飛已經在了， 他又只是見某些人的，又不見某些人的，你剛才黃國棟就說都是要見的，因為我們都是要溝通的。但是不是都可以有很多人可以去向李飛表達意見呢？他沒有約你，不是代表你不可以去向他表達意見的。我相信香港人應該真的是時候行動起來，用我們的身體， 用我們的腳或者是發聲， 很decently地 很莊重尊嚴地 表達出我們香港人的心聲。 After all， 即是最後來說， 一切都是香港人 要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無線在這方面的所謂的杯葛不受歡迎媒體， 其實 他覺得他沒有錯，他放很多人都想發定歌，都覺得他沒有錯。他可以說疊了5點而已，我最高都有31點，怎樣？我還要捐錢給一些慈善團體，慈善團體自己都叫他的員工去看電視，他覺得我沒有做錯的，他現在的做法其實一步步步向內地那樣，因為內地都列了一群媒、蘋果、不受歡迎，他們的記者不去，那麼很多人有些不好說很多人，可能有些香港人會說，是啊，你做得不對，誰叫你這樣和看電視，為什麼你要煽動人不看電視？這個自己的選擇，你不喜歡看你可以不看的，你為什麼要煽動人家不看？我不喜歡用煽動兩個字， 作出呼籲來說，他的動機和他的目的是什麼。同樣來說，我也感覺到現在很多事情是把焦點帶走了，譬如說佔中的行為，佔中不過是一種表達的意見，佔中永遠不是一個目的，目的 就是爭取我們的真普選。但是現在整天聲色，那些就說你佔中，佔中永遠不是個目的，為什麼你要將一個mean去當成一個end去罵人？你不去自己檢討一下為什麼人們會提議佔中？無線你自己不去反省一下為什麼人們呼籲息機？如果全部是因為是競爭， 或者是毫無目的在那裡謾罵式的，然後叫人去做一個惡意的息機來說，你可以去指責人家。但是當人家的目的或者動機各方面是值得你尊敬的話，你不要去聲討這種行動，你不要去指責這種行動，你應該自己想一想，很多時候反省一下 或者認錯有什麼緊要，為什麼要造成這種這麼對立的情況？其實一傳媒都不是叫他認錯，一傳媒不是這個問題，一傳媒只不過是說，如果你由在東張西望的節目，你很多時候是很偏頗，當然很多人去投訴。另外就是說你一台獨大，我作為市民我有什麼可以做呢？ 你自然很难有进步，所以我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我希望你多些竞争，也希望你可以检讨你的节目的水准，表达我不喜欢你很多评审都是鸡汁的，其实这个反映我觉得一台独大现在出现的一些不好的情况，你可以检讨你的节目做得好不好，你可以说改进，但是 列一个传媒不受欢迎的一个媒体，然后勒令你的艺人不应该接受他的访问，这件事我觉得通讯局都可以看看，是不是呢？是的，很多东西都是勒令的，勒令员工要去看台庆，现在是勒令自己的属下不可以接受哪些传媒的访问， 很多勒令，我们回来新闻回来再谈。各位听众，这一集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将会尽快展开，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 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只是大约5-6千人，我们50万的听众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 1%的人成为自己有，就等于1比99。 但很可惜，1%的自己有，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的。其实我们需要大约20%，即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 DBC的本金 5000多个自己有得回来的款项，大约1000万，即5000万，这1000万只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支持这100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还有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这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这100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浩年民广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梁家权当然不会唱歌了，有其他人唱歌嘛。那我负责唱歌兼打功夫，那你跳舞了。没有，我和毒笑和耍太极。不如一起变魔术吧。我说话都行。那就斋讲话吧。好了，到时见了。快点扑飞吧。D100自己有，庆爆1周年大会演， 12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颜联舞霎时冲动 Keep on singing 音乐会，星级表演嘉宾陈洁丽，还有颜联舞重量级的 fans， 还有怪兽直播室、龙凤大茶楼、喂食麻辣酥、人间感言、恩典时刻，一次最近距离接触 D100各大星级主持的机会，快点买飞啦！门票在购票通和通利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点到晚上8点打23153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 2297-1999， 或者登入 D100.net 查询详情。 D100自己有庆爆1周年大会演， 12月28号、29号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 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买票最好用现金啦。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已经决定会在12月启动政改咨询的工作， 我们在政改咨询期间一定会和所有立法会的议员、各个政党坐下来听他们的意见。 体制和职能那里如何在符合基本法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一些改革。 凡是改革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就做到总的目标， 但我们要不断向前推进。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我也很乐意跟大家进行交流， 好吧？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 仗义执言， 开启真相， 风波里的自由风。 主持， 王国鹏， 余若薇。 我们刚才的中途就在说李飞来到香港他可能会做的一些事，其中你就担心他很侧重法律那边，就是说会在这个占中可能会说这个不合法。我就担心他在这些基本法里面的条文里面所有的一些字眼，就是突然间就跟我们做一个人大决定，索性是做了，就告诉你， 这个咨询才刚刚开始，林郑都出来说12月正式开始。当然民间也有很多讨论，如果你跟民间的角度来说，大家都觉得公民提名这件事是很容易明白的，大家都觉得一听下去就觉得很公平，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普及平等的公民提名权。但我们又听听有些人，例如民建联的叶国谦，他又怎么说公民提名。 我们的时间你要说 是很足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说不足又可以这么说，因为如果你仍然还是一些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根本中央仍然不会考虑的事情，你不断去花那些时间去讲，我相信这一点就可能真的有些少是浪费了那个咨询的时间。 讲了给大家听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有个水晶球告诉你，已经是帮李飞先生讲了很多东西，又告诉你这个是中央不可能接受的一件事。老老实实，如果大家想深一层，为什么不可能接受？如果你说公民提名，民建联也很厉害，他们搞签名很一流的， 你叫他在街上摆街站，找随时找几万的签名，十万八万是完全没问题的，民建联都可以找个特首候选人出来的，如果你公民提名的话。但他说不行，他不是说民建联做不到，他说这个是中央不可能接受的， 也不会考虑。我真的不知道叶国谦立法局议员怎么会这样冒个头出来说这些， 我觉得是对香港市民很大不讳的说话。亦都是叶议员也说到，现在的时间不是很足，因为时间不足是因为你迟，你迟咨询，一早叫你咨询，你已经昂昂已昂昂，现在就开始12咨询，接着说时间不足，真的很拿命，这个时间不足，如果真的不足的话，是由你们引起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公民提名都是说提名而已，你提名就等于那个人选到的，譬如简单来说，民建联有找10万8万个签名去提名梁振英，或者另外曾玉成，现在有些传说说他孖必去选，虽然他很怒气就说不是， 或者谭耀宗，哪个都好，或者李慧琼可以提名一个候选人。另外有其他的市民，可能他也有其他的选择，或者其他的政党、其他的团体也可以有他自己的不同的选择，商界也可以有他们的提名，大家都去争取各界的提名。 然后提名委员会当然他有自己内部有些不知怎样选出来，这个怎样组成，他可以有提名，或者他提名唐英年再来过，那都可以。那你如果有个 提了不同的人、不同的程序，提了八個候選人、五個候選人，香港人是一人一票選擇，有什麼這麼恐怖呢？整件事可以看到，其實中央是對這個接下來的所謂的普選是怕得要死，他根本就是不信任香港人，一人一票會是選出他們不喜歡的人。 如果你真的有信心和誠意去落實普選的話，你怕什麼？你說我很有誠意，我很有信心去推行這件事，接下來你做的所有動作就是你不想去落實一個真正的普選。如果問到我心裏對政制將來的 走勢或各方面我是絕望的，哇這麼慘，說到絕望，灰灰地都好，不是你說不是灰灰地，不是表示我不鬥，不是表示我不打，破釜沉舟，盡地一步，大家就來了。但你看看是不是跟我們剛才那個鐘頭提到，現在香港很多東西真的 很灰，剛才我說到李慧玲被人家由早上的節目，因為早上的節目最重要的地方就是agenda setting，你定每天什麼新聞是可以一天24小時都在loop的，都在說的東西，去變了下午。 下午很多時候問題，我們都是主持下午節目，黃國彤，下午當然何時都沒有早上那麼重要，所以你變成影響力減低了。另外好像譬如一傳媒這些，現在TVB無線走出來就說，我現在列你受不受歡迎的媒體，我旗下的藝人就不可以接受你的訪問，你又不可以來我拍什麼照片，我什麼酒會我不請你，那你 自然而然你可以報道的事情少了，這就是變相限制你可以報道的事情，或者你可以涉及的層面，利用這個方法來抵制你。同時也可以說是殺一儆百，你下次誰你鬥親我TVB，我又可以列你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或者公司或者團體，你怎樣呢？ 這個早上的節目是比晚上黃昏的節目重要， 除了Audrey所說的 設一個agenda， 定出一個行程或各方面切入那天主流傳媒要說的議題，定議題。而事實上也是當你早上起床，你的第一個印象 first impression 第一個印象永遠是很重要的，你在聽你就會，即是第一個印象，你聽過是你聽過，是政府開始的時候要回應十點前特首說了什麼。整件事，所有的事情如果大家真的細心想，是推向一個方向，那個方向就是滅聲， 那個方向就是不容易己的聲音存在，那個方向就是推向一錘定音。我們今天說的，我和楊薇所說的，當然法律的意識很重，但是我是很深信你非下來，法律的意識也是很重，我不會排除一錘定音。你看看他剛才說他拜會了我們袁國強司長， 接著他真的要見的就是我們兩個法律界的代表團體，那個secret agenda來講，大家也可以由很多行程方面推到出來的，很多事情我們都是by way of influence 一路推敲，然後去推出一個結論，很多這些推敲出來的結論都是我 我相信香港市民很擔心，擔心一件事，但香港市民有些什麼可以做呢？我記得上個禮拜，黃國棟和你主持節目的時候，我們有鄧敏霖，中大，他上台非常莊嚴，很有禮貌，跟特首上了一課，告訴他要他怎樣聽民意，說香港電視發牌那裡他沒有聽到民意，事後我們也見到 吳太或者吳小姐做這個顧問報告，吳培瑩出來說了，你特首是做馬，或者政府是做馬，我的顧問報告從來沒有說過三選二，你事後加了一些條件下去，這根本不是說我做不做到你的生意的問題，而是你這樣不是為香港人好，這是很擲地有聲的一句話。 當然你看到有些個別的香港人依然是很勇的，依然是很為香港著想的，但始終我覺得你要改變香港不是靠一兩個勇敢說真話的人，你始終要靠香港大眾人的決心才行，所以我就想另外拿回台慶電視機這件事出來講。 即是你是有影響到他的，他平時的收視率以台慶來說，他這個比起平時或者比起16年來是新低的，他是跌了平均跌了5點的，由32點跌到29點，最高就是31點，你是對他有些影響的，但是你的影響是，所以你不可以說他這件事是沒用的，但是是不夠，因為你這樣做法 你令到無線首先他依然覺得你看好像陳百祥阿叻，他依然第二天上去陳志雲的商台節目的時候，我一生人都沒輸過，還要賣口乖，很厲害，當然陳淑莊今天寫了一篇文章在蘋果那裡也要看一下，吸阿叻上通識課，我覺得這篇文章挺好笑的，很值得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我想說就是說 你由台慶熄機這件事，其實可以看到香港人是香港人是想做些事的，亦都肯做些事的，但是不是一次過可以做得到的。你如果香港人只是說我熄一晚兩晚，或者我做什麼都是一次過，我現在生氣了，我出來走一次大遊行給你看，你會見到是有些效果的，不是沒有的，但是如果你不可以持之以恆，真的很難再來改變。 或者一個大家所追求的一個目的，但我另外一樣我自己是討厭的，明知台慶是跌了5點，但是他說我平日的收視是25，我現在29，我升了，他能夠是從另一樣東西去講的，不會自慚形愧，不會去自我檢討，而方向就是說 我不是，我不計台慶平時的這個很特別的日子的收視率， 平時是25，升了4點， 所以我捐錢，這種意識形態來說，是不是我們香港的一個商業大的機構去做這件事，我們的良心 應該沒有了，很簡單而已，黃國彤， 你可以從譬如50萬上街這個數字可以說 50萬沒有出來，那些就是贊成我們的沉默大多數，你永遠都可以這樣看，等於你跟無線說我平時的收視率是25點，我現在台慶有29，我升了4點，一樣的道理，你永遠都是你要跌下地拿回紮沙，你都可以用這個角度看，但我反而覺得從香港市民的角度，我不是太過 緊張TVB從他自己面上貼金也好，或者他自圓其說也好， 或者他怎樣理論化他自己的說法也好， 我也不是太過有興趣阿叻怎樣叻法，但反而我有興趣，香港人 有什麼可以做呢因為你面對這樣的境況 理論上可不可以為D100就說喂你現在雙台炒了李慧玲我現在就聲援李慧玲我列你雙台為不受歡迎的了雙台就說哇你D100是由鄭大班成立的我那時候已經踢了鄭大班出來的所以我又列他為不受歡迎的傳媒那以後市民選擇就是你聽哪個傳媒 由頭到尾這種心態來說就是因為是一台獨大即是他有基本的觀眾我根本就不會理睬你亦都是我自己的記憶之中好像我沒有聽過一個傳媒是公開是杯葛另一個傳媒因為這個是同業相輕我是明白但是不會是這麼blunny 然後說一台獨大養成他這樣的心態之外是沒什麼其他大家亦都可以通訊那裡投訴是不是一個電台可以這樣一個電視媒體可以這樣去杯葛另外一個電視媒體勒令你那些藝員是不可以接受其他人的訪問這也是違反資訊流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你作為媒體你也有責任去提供一些資訊以及要開放式你怎可以說我員工我旗下的員工我不讓你進去呢當然如果有人去搗亂的 譬如進來毀壞你的東西當然可以這是一個刑事的問題絕對是香港不可以容許這些暴力但可不可以說我不讓你進來不是說你會做一些搗亂的行為而是說因為你的傳媒的取態或者你的公司的取態我是可以不讓你進來不讓你採訪行不行的呢我覺得這個是表示到一種好小家 不是啦表示到霸權所以沒有說錯沒辦法啦在這種情況之下沒辦法我會覺得他們這樣的心態是我們很多香港人或者我們縱容出來的我是很覺得出來我很同意這件事我是很覺得香港人是不是一個賤骨頭 我們如果你真的覺得我不會是啃落這個賤骨頭的稱呼我不會被人這樣辱罵的時候是時候大家出來行動是時候大家對很多東西說不那怎樣行動呢即是熄機不是一晚的事不是一晚的事或者霸體一些你覺得不應該存在的一些媒體或者你是可以在一些 現在有些呼籲就是說你簡直有些廣告或者有些商品在某個節目賣的廣告你應該是霸賣它亦都有這些做法各種的呼籲都可以考慮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呼籲一下我們那些D100自己有打電話進來跟我們談一下香港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究竟有什麼可以做呢電話就是1831139我們其實 今天講了大家都關心今日現在發生的事香港是走向一個什麼情況呢當媒體自己都可以杯葛自己的媒體或者可以列他不受歡迎的時候我們市民是不是有些事可以做是可以影響一些媒體的呢還是每一次我們除了去遊行 遊行都不能遊得那麼多有什麼其他事可以做呢還有李飛他這次很明顯來到香港可能會利用法律我覺得這樣說是對的利用法 法律的一些說法有少少蝦一些普通人你也不是法律人你又怎懂呢但事實上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純粹的法律問題因為你牽涉其實是每一個人的權利如果我是可以作為一個香港永久居民我是可以投票我同時也可以提名 當然提名是有個程序,當然不是人都可以選特首,但你的提名門檻或提名限制都要合理,如果你突然說可以透過一個很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自己內部篩選一次,然後出來才給香港人選 又不給一條路我們普通人行不給我們可以透過公民提名去抗衡這種小圈子的提名我們香港人還有什麼可以留下可以做呢我覺得我們下一節都要多些討論這個問題亦都是真的呼籲大家是 觸摸到社會的脈搏是應該怎樣走我們所有的後盾其實我們所有的支持各方面來說永遠是由你們那裡來的由市民那裡來的是時候對很多事情說 No! 四路是說我不會接受的了我真的忍無可忍不要說移民不是移民移民是一種逃避為什麼你不在 我是絕望,但我絕望不是表示我不打 我是哀兵必勝到這個程度來說大家不是谷氣衰得是說忍著眼淚照打不輸的但如果你是墨守成規你覺得事不關己在這種情況你只是縱容一個社會最大的悲劇 就好像Audrey你所寫的篇文 最後結尾的一句我是很喜歡這句的這是英文翻出來的只要好人什麼都不做壞人就把壞事做盡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們是不是可以做沉默的羔羊任人宰割呢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擊呢 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連民,自己有台,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D100,自己有台 最好高歌歡唱皆憂煩,莫在憂鬱心裡嘆星期日晚,九點開始 嘉賓主持陳潔麗 D100繼續高歌本週特別嘉賓陳德章星期日晚9點到12點 D100,Keep on singing The end they come to hear you sing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們已經決定會在12月啟動政改諮詢的工作 我們在政改諮詢期間一定會跟所有立法會的議員各個政黨坐下來聽他們的意見體制和職能那裡如何在符合基本法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做一些改革凡是改革的事情我們不能夠一下子就做到那個總的目標但是我們要不斷 向前推进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有机会见面我也很乐意跟大家进行交流好吧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王国鹏余若薇 今日公民党副主席陈淑庄就在苹果日报撰文标题是《给阿叻上通识课》陈百祥先生虽然你最近曝光率很高但是我一直无意在自己的专栏提及你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亦生怕偷了阁下的光 直至昨天你在商台的封煙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竟然主動提及我，真是叫我受寵若驚。本來大家由始至終都不會太嚴肅看待你的偉論，不過因為訪問的內容錯漏百出，我不得不回應一下。 你在节目中吹嘘自己反击式电视杯葛无线台庆这个行动是仗义执言，然后说如果我好像负面议员，好像陈淑庄、长毛一样，要为了选票就要乱按。首先，我不知道你平时除了看娱乐版之外，还会不会揭下时事版？你可能不知道自从去年开始，我已经不再是立法会议员， 而前年开始亦都不再是区议会议员了。其次，我亦从未听闻过香港政界有所谓负面议员。如果以选票来计，长毛梁国雄去年在立法会的选举中以48,295票成为新界东的票王，比起你所支持但只获689张选票而被称为689的梁振英特首，我非常肯定 长毛的民望高出很多。更何况，689特首上周的民望又创新低，民望正值是-41%。我们未必有负面的议员，但就肯定有负数的特首了。然后你又提到我的党友梁家杰，你说梁家杰叫个阿婆叫人司法复核，累到高铁蚀几百亿。我想你所指的是港珠澳大桥。 公民党多次重申从来没有叫人司法复核，二来官司进行期间大桥工程从未间断，加上发展局交给立法会的文件证明了工程延误是因为项目本身的工序问题，何况大桥还未运作，未有收支账目，请问你又何来找来这些未卜先知蚀了几百亿的账簿呢？ 你又说到你识无线机，即是打烂我的饭碗，我唯一得一份工就是无线出粮给我。我怀疑你根本不明白今次免费电视发牌风波的始末，不是我们要钉无线的牌，而是要求有公平的竞争，令所有符合资格的申请电视台都获得牌照，令香港电视工业百花齐放。 你的饭碗紧要，难道香港电视的员工就不用养家吗？老实说，你贵不贵回家真是与我无关。我连你怎样步伐游世界这些旅游节目都不想看，但是你昨天在电台节目中有句说话说得很对的，你说自己竟然登了在港文版，我深感认同。出现这个奇景都只是怪池中无鱼虾自大， 就引多人注意了，因为我是一个演员来的，为公司壮烈牺牲是我的使命。帮自己读出来的。刚才我们听了陈淑庄的文章，陈淑庄是我认识的人之中是很潇洒的一个人来的。 我觉得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潇洒。他的文章之中是讲得出很多我们那些歪论，什么叫负面议员。当你对一件事是直斥其非的时候，你是负面。当你是将一件事指鹿为马的时候，你就是正面。这个就是我们 演艺界或者是某一个戏子所说的自己心里面的说话，负面议员不是说你去抨击一件事就负面，负面议员大家想想他抨击的对象和目的是不是一个正的出发点。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一件事跟特首曾经说过一番说话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因为你记不记得特首那时候说过，他说有些立法会议员的民望都很低，我没有叫他辞职。曾玉成立刻就反驳他，曾玉成就说人家议员是选出来的，如果他民望低他选不到。当然你不计那些零票的功能组别那些，我们香港又是畸形的制度。但是我觉得 陳百祥不知為何叫阿叻，他一輩子經常都自認阿叻，他說一輩子都沒有輸過。他的說法就是有些負面的議員，無論你說的議員的票數選出來的，不計那些自動當選零票那些，他都是市民選出來的，他都是向市民交代，反而你特首就真的不是選民選出來的。 即是你是經過民選的洗禮出來的。 你是有個mandate的，是有個委任，市民委任你那個委任書的。我們現在這麼多屆的特首或者特區政府，我也希望真的接下來我們所說的特首選舉，是不是好像是沒有mandate，這個是我很不想見到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家真的不出聲的話，這個就是 我們不出聲的辭職期果。當一個好人你選擇袖手旁觀， 你選擇do nothing的時候， you eat it， 你就會吃回自己的果。 覺得陳淑莊這篇文最後那句都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為陳淑莊就說他覺得這個陳百祥在訪問之中有一句說話他非常認同的，就是陳百祥就說不知為何我會上到港文版。陳淑莊就說我深感認同，他說出現這個奇景只能怪始終就無餘蝦就自大，而香港電視工業的始終無餘歸根究底就是因為一台 獨大太多年，其實你都可以看我們的特首選舉，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大家拿出來大家做個比較。特首一樣，如果你永遠都是一言堂的，你的選舉都不是真正的選舉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也沒有競爭之下，你是走了出來，即是以為自己是很威風的，然後就也文也武。那你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還要 其實無知道陳淑莊這次這篇文章和她上通識課點出陳百祥根本很多時事你都不知道，可能你只是看娛樂版，所以你很多東西是錯漏百出的。這個也是我們的特首，他因為是小圈子產生，他根本是沒有一個民意授權，沒有經過這個洗禮，所以他真的對於民意他真的視他如浮雲， 永遠都是電視發牌這些問題上，我是比喻好像陪審團，我都是不用告訴你，不用交代的理由。很多東西都是你了解情況你就會知道它真的無稽到什麼程度。陪審團這個比喻，我想會是一個香港永遠的一個笑柄，因為陪審團 好像我都提過一下，是由頭到尾是一個事實的鑑定。當你行政會議你是做了決定的時候，你是擠了一個judgment進去，擠了一個真的考慮到各方面應不應該做，對不對做，各樣東西不是從一個事實的一個作為一個事實的判斷，陪審團不過就一個現存的事實，而這個事實是大家在公開庭上全部知道的， 是決定那個犯人有沒有做那件事，是否曾經做過那件事。但是你行政會議的決策，你由頭到尾是一個judgment，是一個裁定，是加入一種你的觀點和各方面。如果行政會議真的等於陪審團的話，好，是不是所有的行政會議，香港人如果是夠21歲 是學識到中午的話，大家就排隊等做行政會議，等吧。不是，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就是你剛剛講到的，就是如果你是陪審團，你其實是要經過一個公開的聆訊的嘛，所有的證據都是呈堂的嘛，大家看到的嘛，你開庭的嘛，但是現在你行政會議考慮的顧問報告是完全是沒有被公眾看過的嘛，你怎可能說你自己是等於一個陪審團呢，根本你所有考慮的證據你都沒有給我們看過。 我怎知道你是不是公正，而且我覺得今天黃永平在AM730有一篇文 都很值得大家看，因為他有個比喻是比喻得很好的，他就說這個特首或者政府將這些因素和理據混淆。我打個比喻，小學生都明白了，例如我告訴你， 我是考慮了這個天氣這個問題所以取消了接下來這個活動然後就告訴別人輕輕輕可能暗示暗示就是因為天文台可能會掛10號風球所以這個天氣因素但不是天文台台長現在出來告訴你我從來沒有考慮過會掛10號風球是沒有這樣的事的然後你就說其實我是考慮了一籃子因素的包括天氣的因素的 你覺得這個官員事實上說的話是真話還是假話呢他就在說現在這個獨立的顧問報告出來告訴你你經常都借我的招經常都說獨立顧問報告就說香港電視不可以持續發展不可以有他的財力物力所以就可以一早篩了出來我現在告訴你沒有這樣的事從來我作為一個顧問報告我從來沒有考慮過 要三選二的你沒有說過給我也沒有考慮過這個循序漸進的因素也沒有說是人的財力物力也沒有考慮這個持續的問題因為任何人你去做生意我一定保你贏的一定保你賺的沒有的他說我不是考慮一些東西我很高層次的我不是考慮一些低層次的東西的然後你繼續出來說我考慮了所有一切因素的包括這個天氣因素或者這個獨立顧問的報告一籃子因素都可以考慮 那你那時候放一個放風又借人家的顧問報告過招又說人家香港電視不能夠持續發展現在人家出來踢爆了你了你又不解釋然後接著告訴我們我們會處理會跟進處理這個顧問報告那即是什麼呢是不是會抄後算帳呢還是會從一個法律去起訴人呢會有這種 我涉物就行你就不可以涉物這樣是違反了我們的合約、涉物的條文或者各方面我覺得現在很流行當你去督爆一件事的時候他就找一個一籃子然後就說我一籃子的你督爆我一件事的話我就說我有考慮其他的 當那件事督爆的時候我還有其他事考慮的王永平就是這樣說你不可以將因素和理據混淆你說你考慮一籃子的因素包括這個因素但是你那個理據是什麼才行你說你考慮顧問報告人家顧問報告出來說不是我不關這個事的 你繼續說我一籃子然後你其中的因素你考慮這個因素是什麼你哪一方面利用了他的理據你的理據當然在哪裡你都是要解釋給別人聽然後告訴別人我是陪審團那裡才真的拿命我覺得那個陪審團的比喻不是說豬和牛比他簡直是將雞和牛比一個是哺乳類一個 蛋生卵生的東西他這樣比我覺得很過癮匪夷所思 我覺得一點都不過癮 我很害怕因為我在Facebook那裡留言 我希望這個不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說給他聽因為我很害怕如果你的法律知識搞得這麼差以為這些行政會等於陪審團真是嚇死我講開律政司司長我又要提到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都是要跟一些觀眾分享一下很久之前的一件事雖然我們很多時候都要講新聞不講舊聞但我覺得這段舊聞 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為是事源最近的新聞《南華早報》就有一個報導大家很少注意到因為很多時候我覺得就是因為香港人有時不是那麼多人看《南華早報》英文報紙這個是《南華早報》一段的訪問所以我覺得都要拿出來跟D100的聽眾分享的就是最近的《南華早報》就有一段訪問就是訪問什麼呢就是訪問以前 刑事檢控專員在律政司裏面他是專門做刑事檢控 他是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DPP 這是一個頗重要的職位例如你們的 示威人士是否應該檢控檢控的政策是什麼刑事檢控是很重要的職位當年十幾年前應該是1998年當時的刑事檢控專員大家記得就是江樂士 江樂士應該說是五六年前退休，他在98年的時候，當時他是律政司，律政司是梁愛詩司長，大家記得，有一件很轟動的事件，就是胡仙，當時星島的老闆，星島有三個高層被檢控，說他督訴，將銷量升到銷量就報大了，報大了的意思是廣告費用可以收貴一點，等於你台慶，多少點收視點是影響廣告的定價，所以星島當時督訴，有三個高級 的職員被檢控，說他欺詐、督訴，但是大家可以想像，督訴當然是最受益的人，當然是集團的老闆胡仙，但是胡仙是很高地位的，又是當年的特首董建華的老友，沒有檢控，所以當時就在立法會也很大件事，社會也很大件事，吳靄儀 提了一個不信任動議，不信任梁愛詩司長，說有沒有可能不檢控他呢，你檢控他的下屬。當時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副主席自由黨的副主席就是夏佳莉，他也是法律界的人士，他當時拍桌含淚要離開立法會會議廳，沒有投票，大家可以想像都是很大件事，但是當然保皇黨就過了反對這個不信任動議，就保住梁愛詩。 好了，現在說回十幾年後江樂士現在出來說，他就說其實當年是有足夠的證據檢控胡仙的，不過梁愛詩跟我說叫我不要檢控，我又覺得他也是善意的，他也有他的看法，所以我就沒有檢控到了，如果我認為他當時不是善意的話，我就會辭職，這個就是他在最近 在南華早報的訪問，你看了之後，黃國彤你怎麼想？我自己補充一點，胡仙除了是星島的老闆之外，亦都是全國的政協委員。當時梁司長解釋的時候說， 我是僱住他有差不多2000個員工，為了供種利益，所以就沒有作出這些檢控。這個已經是大家譁然了，已經大家說不是啊，因為你員工有這麼多員工，我就不檢控你。現在江樂士還說已經是夠足夠的證據，但是 都是善意的，決定是一個good faith，这些名词之下， 我觉得我自己了解的DPP， 我们刑事检控专员的责任，是你当你的证据够的时候你就应该去，而所有的各方面的决定是否怎样， 这个是一个court 的 decision， 是法庭上的一个想法，不是你不是说 你應該考慮證據之下是否應該去而不去， 如果是考慮這麼多所謂的public interest 各方面來說，這個會是在我們法律的框架之下，你加了很多不明的因素。首先，如果你看回檢控的手冊裏面，當然刑事檢控專員是可以考慮公眾利益的，但是絕對不是好像梁愛詩當年解釋，或者現在江樂士解釋，就是說喂， 他聘請了接近2000個員工，所以如果我檢控他，他的員工會失業，這個絕對不是公眾利益，因為如果你這樣說的話，我就舉例，現在梁愛詩和江樂士的繼任人，現在在檢控某大地產集團的兩個掌舵人， 他聘請的是很多員工，不止2000個，是三萬多個，你永遠不用檢控的。法律面前一定不是人人平等，如果你是大老闆，你犯什麼事你都不可以檢控他，因為公眾利益，他的員工會失業，這個也是商界會告訴你是瘋狂的事，因為你檢控一個集團的老闆不等於一個集團會倒閉，你可以有很多其他的人是可以繼續經營那個集團，也可以有白武士，也可以賣盤，也不是等於員工就是 但事實上我想說出來江樂士當年他是一個刑事檢控專員，他是刑事的專家，他現在告訴大家，他現在坦白告訴大家，當時是有足夠的證據的，不過他聽完梁愛詩說的那番話，覺得他也有合理的地方，也接受他有公眾的利益，而這個公眾利益就是說這個星島當時有2000個，接近2000個員工，哇，你這些東西都可以說出來告訴別人，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有些事情沒有溝通，為什麼香港去到這樣的地步，這些小學生都應該知道，法律面前人，我想這個是beyond the imagination，即是在你想像以外的東西，所有的事情，我們所說的公眾利益絕對不是說你的僱員的人數有多少，而且好像Audrey你說了，他那時候是有檢控， 其他幾位他有三個高層人士檢控，不過就沒有檢控的老闆，但是好像你也指出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你那個得益者是用自己的集團去得益，你最大的得益者當然是你的老闆，如果你說的是督數來講，因為你不是說騙老闆的錢，你現在是幫老闆或者幫集團 在定廣告費用的時候，他價格的時候，你把銷量報大了，那個詐騙是這樣來的，你很明顯這個不是說我在串鬼桶底，我騙你老闆，那你當然不知道，但現在不是，你在說整件事的背景，大家一聽就明白，一看就知道，當時當然公眾在說，喂，那你為什麼會 是否有政治考慮呢？為什麼當時的特首的老朋友或者你學弟說政協，他的地位反而就沒有檢控，反而他下面的員工下屬反而就要揹了所有的鑊，是不通的嘛，道理這個下屬其實去到最大來講是一個幫兇，如果你真的證據是確鑿來講，是主腦，是主腦， 這是一個conspiracy，我們所說的一個大家的一個陰謀，是一個串謀， 是有一個plot， 是有一個計劃的一個串謀， 我覺得如果你說出來是證據確鑿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去檢控，就因為有人被炒魷， 這是一個真的很危險的事，所以我要說出來，雖然好像某程度說你是舊民，但事實上是最近南華早報才有這段訪問，我不去猜測江樂士的動機是什麼，這麼多年十幾年後說這件事出來， 但是很明顯本身那件事當初發生的時候已經引起公眾很大的迴響， 他作為刑事檢控專員， 他其實有責任的，但你看回當時他的態度是怎樣呢，其實他當時就是指那些不信任梁愛詩或者叫梁愛詩解釋的人，他就指這些人說你不懂法律，他反而去那時候抨擊這些人，但是現在今次十幾年後他突然自打嘴巴， 做了180度的轉變，走出來說其實當年是有足夠的證據的，不過我聽了梁愛詩司長說，然後我就覺得他都是善意的，所以我就不檢控。喂，這番是什麼說話先？不是很明白這番什麼說話，還有尤其是當我們DPP，我們說的刑事檢控專員是一個gatekeeper來的， 是一個守住的閘，去到這個閘的手的時候，其實我們所有法律界對檢控專員來說是尊重、是尊敬，如果在這麼多原則上的問題出現來說，我覺得真的要大家要支持，因為事實上他作的決定 就是介乎是檢控還是不檢控，或者檢控誰，或者檢控你什麼罪， 他是在这方面操一个很大的权的嘛。当然律政司司长可以就是凌驾他上面，但是一般来讲律政司司长就不会干预这个刑事检控专员。而且其实江乐士自己曾经都讲过的，他说刑事检控专员 在刑事检控方面是专家，根本律政司司长应该将这个权就下放了去给这个刑事检控专员作最后的决定，他自己其实都曾经这么讲过。所以我想拿出来跟大家说，就是说喂，如果刑事检控这个权力是有政治的考虑的，有政治的色彩的，就是决定不检控哪个或者检控哪个是因这个政治的原因的话，其实香港的法治就是没有的了。啊，即你可以想象很多很多现在的有些检控或者有些刑事的案件，很多人呢都会出来质疑，例如即 你明明是那件事发生了成年的一些即示威时发生的事，但一年后呢就拿出来检控，那你有时候说喂，你这些事全部当时应该知道的啦，为什么你成年后呢？大家记不记得陈玉峰那件 事啊，即是说他即一路即都是 在香港的，但是呢就没拘捕他。他一做佔中的義工呢就拘捕了他，就讲一些呢就是两年前的事，说他即是当时是在一个示威的场合里面呢就是违反了一些法例。咁事后当然呢他就是有，我如果记得没错呢，他是签保个行为的。咁當然你可以話誒，這個罰則最尾都係，或者最後尾嘅結果都係好小事啫。但係即係大家千祈唔好睇小呢啲嘢咯，因為事實上即係你諗下，你去參與任何嘅一啲呢類嘅活動嘅時候咧，係唔係會有人檢控你？係咪有時候秋後算帳係一件好大嘅事？同埋如果你俾人哋檢控嘅時候，你個心理嘅威脅其實很大，可以影響你整個家庭、整個生活、整個生計的。所以一些這麼操作生死大權檢控專員這些人呢，他告訴你其實他是有政治考慮，或者雖然他沒有正式坦白這樣說，但很明顯當時是有政治考慮，是不 是？容許我帶回大家再多一點，就是陳玉峰。陳玉峰那時候應該他是定性了通緝犯的，但是一路都是 他說低調通緝嘛，這個是警務處處長說是低調通緝。 我不明白通緝有高調和低調之分。哎，差不多是新聞時間， 又是到我們新聞時間。 是啊，B100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B100 講真話， 行公義， 好聯盟。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B100 自己有台。 来 爆！ 爆！你想去边度爆？ 怪兽嗰啲嘢，梗系要爆嘢噶啦。 爆完28、29都要爆一爆， 即是头场尾场就我们会爆 我吞剑，你都是吞剑，不过入口不同。 爆谷 爆沙 爆料啦，我 两个又得，三个又得，group都得嘅，就得咗啦，一定是大会演啊！ 我觉得咁啦，不如你作泳裤留翻嗰阵时做咪得咯？ 系嘛，咁重口味， 快啲买飞， 着多几条泳裤都得 嘅大班真系要着多几条裤。 门票在购票通和通利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点到晚上8点打2351533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22971999，或者登入 d100.net 查询详情。 D100 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会演，12月28号、29号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买飞最好用现金啦！ 爆啊！爆啊！爆！ 好有感觉，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 好有感觉，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 D100大声台 自己有台 星期六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好有感觉 杜汶慧 掌權天下山頭如果你去山頭你看到山是一塊一塊石的如果在風水上這些是一些環龍頑皮的環山頭人出來每個人都能捱得風水很有趣的在那些環石中間可能有一塊陸地那塊陸地就是那麼濃密如果你懂得撞向那個位置你分分鐘可以大發潮州人尤其是山頭人有沒有錢佬一樣有億萬富翁明白嗎 星期日下午1点到4点掌康文博士梁家权 D100自己有台 掌权天下全部是有得解的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已经决定会在12月启动政改咨询的工作 我们在政改咨询期间一定会跟所有立法会的议员各个政党坐下来听他们的意见体制和职能那里如何在符合基本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些改革凡是改革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就做到那个总的目标 但要不斷向前推進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裡我們還有機會見面我也很樂意跟大家進行交流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王國彤余若薇 我們回來最後的一個小時的節目照例這個時候當然是呼籲大家打電話來跟我們聊聊我們剛才那兩個小時都說了很多話題又說了李飛尼是不是要做一個框架利用法律去跟我們香港人給個鳥籠另外又說到陳百祥他在台慶那番說話另外也說到一個最新的消息就是無線 出了一個聲明就說這個一傳媒被列為不受歡迎的傳媒以後就不讓他採訪也不讓他的藝人和員工接受他的採訪我們也在找記協方面看看他們有什麼回應但他們很急在開會我真的覺得這件事都是大事因為這個事實上都是影響傳媒的生態和這個發展也是很差的令到我們香港好像國內那樣可以杯葛某一些傳媒第一政府都可以這樣政府可以說你這個寫了一些負面就好像陳百祥說負面議員或者負面新聞我現在不讓你來不過你都知道事實上 老實說現在實際上已經在做這件事就是政府最喜歡用一些權威消息即是靈通消息人士其實是一些局長或者一些政府高官就是在選擇性發放一些資料給某一些有善的傳媒有一些就沒有的所以事實上已經在做這些事情如果你想要知道政府的消息你有時就要買這些報紙就是專門有得放風的這些報紙所以我們香港究竟走到哪裡呢也都我覺得呼籲大家要打電話來安慰一下王國彤因為他說他絕望我都說灰灰地而已但這個人只說絕望是不是絕地反擊呢我們要大家打電話來鼓勵一下我們今天我們電話旁邊就有黎先生黎先生你好 是你好余大律師和王律師根據陳鑑林說這個是大的律師大的律師不是大的律師其實我覺得剛剛你剛才說的那件事我覺得不要分化泛不泛民建制那些我覺得其實都應該用一下語言藝術對著他們的人怎樣語言藝術其實他們 成日權威消息人士什麼什麼其實之前我都聽過D100鄭律師訪問了調查報告的女生我又覺得好像有少少不到point 很不開心的，為什麼呢？其實我覺得他們公司是很想說的，但礙於很多條例，又不可以當面聲明，因為他怕政府收後算帳，待會又弄了禁制令給他，說他發言，我覺得傳媒如果有心想件事是一個真相，揭露出來的，給一些渠道他透露一下，即是由權威消息，是啊，那些 不夠牽使，變成他那天不可以暢所欲言，他欲言又止，他不斷去提示人，其實我說了，即是這些叫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是不是？你暗示，你看回我第一份報告說的東西，他拿來最近的東西，什麼什麼那些，那類的，給一些牽使他，讓他可以說得順暢一點，或者你不需要承認，因為我問你 不是的，不是的，你不說不是的，是的，不發表，不能說，不是那些叫三個字，不予置評的三個字，如果你說想說是的話，說真話而已，如果問你那件事不是的，你就說不是，如果是的你就說三個字，不予置評，那就是的，有時我也覺得，有時我支持那些議員各樣太善良， 說一些話，太正直，好像有華碗有碟滑碟，就算其實對中央都是的，人家什麼李同志下來的，他不是我的官員，我叫他同志，李同志下來的，他不見什麼泛民那些的，不要緊的，你們可以大家釋出善意去找他吃飯，跟他談，甚至乎之前我講的員工那些，我封煙都說 其實真的，你只是叫泛民議員幫你手，他們一定幫，你應該主動去叫建制派的人幫你手，我知道他不會，但你也要見，人家都在賺8萬多元一個月，你有需要當然找他們幫手，我明白，黎先生的意思，不過有時我經常都覺得，是不是人家去下流到某一個層次， 我們又要跟埋他，是不是再表示我們又要跟埋他，我們是講真話，只不過用他們的方法，其實反過來，你不見人，你杯葛誰，不見誰，我們主動聯絡你，其實現在你說的泛民那裡，其實他們23個人聯署了一封信，是要求李飛跟他見面的，郭榮鏗其實也做了一封公開信， 公開信裏面其實都說了真普聯的立場，例如說公民提名沒有違反基本法，其他團體都可以見，始終都是香港市民，都希望跟所謂的高官表達他的意見，好了，我們多謝其他團體都呼籲一下，不是只是見議員，可能他一聽到議員他又不想見，其他團體甚至乎例如學民思潮或者那些愛字頭那些，可能都想我見他的，其實黎先生， 我覺得Jenny那五女士，其實她已經在顧問公司那裡，她已經盡量說很多話，我亦都感覺到她當然她是條約方面一定有過我們所謂的保密協議，因為做顧問已經是保密協議，我覺得她已經是真的很勇敢，而且 即是他是盡了一個尊重，封了他為偶像，他寫文，王維基說偶像就是一個 Bonnie Leung， 中大那個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吳富瑩女士，方妮丹，是沒錯，我都知道他盡他能力，在他可以透露的透露了，不過就說如果有這樣的機會，或者有這樣的人肯出來站出來的，應該盡量幫他的手，明白，不要說真的開口， 盡量給機會他說，有時都好了，多謝黎先生的電話，多謝黎先生，我們下一位有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好， 你好，聽不聽到啊？聽到，聽到，你說，很清楚，是這樣，我今次都是第一次打你， 多謝你，公演節目， 是的，我有一些比較擔心，是關於余若薇大狀， 擔心什麼？ 你那個公民黨， 說吧， 湯家 劉江華和郭榮鏗繞過了你們的黨就說自己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所謂意見我覺得很不舒服。 你先可以推銷接受了，然後向我覺得他已經是出賣香港人。 立場和同一個進退、同一個方案、一起投票，這樣才叫做泛民。如果不是的話，是沒有意義的。你隨時可以轉了幾票過去，就整個這個泛民就崩潰了，因為你是不夠票去抗爭的。這件事大家都要明白，沒有說你今天代表我自己，然後我又不代表那個黨，我又什麼，那個人可以走出來這樣說，就全部散了。 我覺得林小姐說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說在政改的立場上，如果不是說23個或者25個多少人一起能夠共同進退的話，其實你是根本是 沒有辦法否決任何方案，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確需要團結。但是你說一件事，就是泛民你說是否一定可以一起，林小姐，這個就 我相信如果大家看這麼多年的做法，尤其是無論是政改或選舉，你都會見到事實上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黨派的確是有不同的意見。你也很難說會令到每一個人都是，因為你始終民主派來說，你不同政，即是專制的政黨，你不可以說喂 你不同意嗎? 我就不准你說話你很難做到這件事 我明白但是你記得泛民為什麼會有泛民 應該在2004年 就是因為有共同綱領之下要說共同進退才有泛民如果你做不到這件事你怎可以再稱之為泛民但事實上你看到五區公投我們公民黨願意做 亦都在市民的角度他就這些問題上的確是有不同的意見就五區公投來說或者政改方案當年通過的超級區議會的方案是真的有不同的意見現在其實都看民主黨現在剛何日下你就知道他年是錯的是不是一樣是這樣的情況我覺得他現在民主黨因為出賣過香港人一次之後其實他最有機會又第二次又再出賣香港人所以我們為什麼說現在要更加要及實這班人這班人不是人又不是鬼隨時會轉軌林小姐我很喜歡你的批評就是 我想你指出一件事是泛民一盤沙這是一個事實我想所有支持泛民的都會比較痛心疾首 但是Audrey也是說出一個事實 一個consensus 你真的要分散分割才算得到你同一個名單已經是第二個排第二個你已經選不到所以你同一個政黨的發展來說亦都是困難所以你會產生現在這個後果就是泛民來說他選舉的時候不是同一個期選出來的你同一個期裏面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其他議題我都不介意的其他議題沒什麼所謂但是政改就一定要站硬你如果沒有公民提名的話我們要回來這個所謂普選其實是假的就算你現在好像湯家驊這樣說他將他那個所謂人擴闊一點尤其是這些個人組別最麻煩他就隨時可以自己再劃過的一定 就算他被泛民入到你爭取到是但就入到我現在看到他們很低要求總之隨便有泛民入到就可以了這是非常之錯的因為如果你隨便這次被入到下一次他可以重新再說功能組別是他們自己說了事的他喜歡怎樣畫就怎樣畫下一次你連泛民 所謂是一個民主派你想進都不可能我告訴你林小姐是不是你的意思公民提名這件事是一個必須要有的一件事一定要堅持的如果李飛這次來到或者將來政改決定公民提名好像葉國謙說是浪費時間的 是廢了出來的是沒有的那你會願意去到多盡去爭取公民提名我告訴你其實如果真的沒有公民提名我寧願原地踏步第二如果真的要爭取我想真的要找群眾出來所謂佔中 但是如果出來的是少數人那怎麼辦呢 我今天之前討論的時候就說台慶這個熄機這個問題當然你說是不同的事來的但事實上你可以看到的確你有些影響你是跌了五點平均點但是不夠所以依然無線他現在出的聲明告訴你哇厲害到可以杯葛一傳媒事實上你正過一樣有些人好像林小姐你這樣覺得如果你有公民提名我情願地答報啦 有少少那時候經常說回我那時候說那句如果你說增加功能組別我寧願原地踏步不要行差踏錯但亦有些人說算了收貨我們有政改一人一票好過原地踏步如果我和你林小姐這些想法是屬於少數那怎麼辦呢我想這樣如果跟TVB去對比 不是很合適的 因為TVB始終是弱性 而且我們講了十幾二十年了大家其實都有一個共識我不相信會這麼少人支持第一我希望你說得對第二你要明白有一件事如果我們真的要了這個所謂普選而是假的話其實我們永遠再沒有真普選所以如果真的說 公民提名是拋出來的話你就會呼籲立即佔中你猜多少人跟你一樣的看法呢 我想其實不需要人多的總有一班人堅持的話就已經夠了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改變都是靠少數多謝林小姐的電話我想講一點其實林小姐想的東西我是有想的而且是有想就是郭榮鏗和湯立法局議員是不是應該想北京去跟他談呢是不是應該跟我們特區政府談了先或者各方面會不會是架空了特區政府但是我釋懷的我想了之後我自己給自己一個答案因為我們特區政府沒用所以根本就不用跟他談廢了我這方面我是釋懷的我有想這點我想了之後我覺得 這個廢的,跟我廢的談來做什麼 我明白是Audrey所說的 市民多些支持我們,多些支持 給我們一個indication 一個方向 給我們一個direction 我想這個我們最爭取的一件事是另一位劉女士 劉女士,你好 黃女士你好多謝你們主持這個節目多謝你收聽剛才那位林小姐我真的100%贊同她說的說話另外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郭榮鏗和湯家驊有沒有經過你們公民黨開會贊同他們今次的做法另外我講回鄭家富當日也有一樣說 訪問過湯家驊一早早上的風波節目但湯家驊已經釋然又見了一班人經了一些渠道去談他們所想說今次他們要講的問題另外我最想問一件事我只是承接剛才林小姐那裡我想再問剛才的問題現在我要問的問題是 你剛才問過江樂士和愛思的問題其實我們有沒有辦法可以去翻案因為其實他們現在公開說一些是違法的事情正如江樂士如果所有的證據是顯示到他沒有執行到這件事你現在跟我說這麼廢的事情說可以接受的善意的 什麼叫善意你解釋給我聽在法律條例裡面什麼叫善意什麼叫惡意那第二天好像現在新地那裡我可不可以拿著你的方打我揹著這麼多萬的staff然後我跟著我跟你說會損害公眾利益的可不可以第二天用這個point argue 這個point本身是不對的你從來都不可以說因為你請了很多員工所以就不應該檢驗你因為法律面前的平等所以江樂士很明顯是失職失責亦都是違反法治的原則你不可以說他犯法 你不可以说江乐士犯法，但他的确作为当时的刑事检控专员，他是很明显 是失职，但他不认，他不是认他自己失职，他是说、哎、当时我觉得他这个都可以接纳的，这个梁律师的说法。事实上我觉得、啊、你还好意思这么多年后出来说给我们听，那时候你还要这么、啊、 根本就不知丑了，现在还说这些问题出来，是 十几年找回出来。但你都要多謝他，你都要多謝他自己招供的，是不是？某程度他都證明了，其實當時我們質疑他是對的。是你證明了當時我們質疑他是對的，即其實也都是即給大家一個警惕。所以為什麼我覺得即都值得拿出來跟大家說呢，就是真的即這些權力即行使起上來的時候，或者不行使起上來的時候，那個破壞力真的很厲害。所以即你可以想像，如果接下來即譬如佔中、啊、或者很多一些示威 的事件、啊、如果即用一個政治的角度去檢控或者去拘捕一些人的時候、 啊、 其實是一種白色恐怖來的，即很多人。所以即譬如好像剛才林小姐、啊、可以說 是 是啊我哋 咁啊，好似刘晓波嗰啲咁样。但系我想问咧，就系我提紧第一个问题，就系话郭荣亨同埋阿汤家骅佢哋想去今次做嘅嘢，有冇经过你哋公民党开会决定噶？因为当日咧，你哋阿梁淑庄唔系陈淑庄啦，同埋毛孟静啦，系有份。签那个学文思潮那个什 么的，那个我们公民党是签学文思潮的约章，我们公民党是开会，我们执委是同意是签的，我们同意公民提名，我们亦都是在普选联那里，这个公民提名也是其中的原则来的。这个呢汤家骅和郭荣亨都接纳的，即从来都不是这个不是一个分歧来的，只不过是他们两个因为他们跟大律师工会的团，他们两个去的时候呢他就有提到即是这个方案。 我知道 排序又是另外一样东西，排序呢就不是讲那个提名委员会，就是讲一人一票选特首的时候呢是不是选两轮呢还是选一轮，即如果选一轮的话呢就可以。 OK， 那些就篩走 了。是啦，你就可以排序，即是可以我一是哪个二是哪个这样，即一次过呢就揀埋。但这个就不好处就是复杂一点咯。好处就是你可以一轮呢你就可以看到哪个可以根据排序的方案就可以胜出咯。但如果说太过复杂呢就可以说选两轮，第一轮呢选完了之后呢就篩了一些最小票那些，然后呢剩下最高票的两个呢就再一次选。那这个呢就是即是一个比较大家容易简单明白，不过就是要选两次。那汤家骅那个建议呢就是有一个排序式的，那也都是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那里呢他就建议呢就是擴大他，令到他多一些民主的成分。那我们自己答应的问题呢，我们自己公民党呢就是觉得呢我们都是跟回即是普选联他自己那个本身学者提的三个方案，所以我们自己公民党就没有提了另外一个方案，所以郭荣亨和汤家骅他们呢就是自己去跟大律师团的时候，他们就有提到即是他们现在讲的一个方案，这个公众也都知道的。我也都看过，譬如我明天要去一间中学去做演讲，他们也都讨论很多不同的选举的方案，他们都有去投票，即是普选联那三个、啊、汤家骅那个、啊、陈文文那个、啊、学文思潮、啊、那大家呢公众是多些选择多些讨论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即是大家在一个开明的社会里面可以做的一件事来的、 okay. 这样 点都好啦，即系我都认同头先嗰个林小姐讲咯，公民提名系真系最重要嘅一环啦。另外，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唔想泛民啊，尤其是呢一班议员啊，即系会成就咗阿彭定康最后讲嗰句咯， 明白？ 佢有份做帮凶，断送香港所有嘅前途咯。 是我觉得即始终最终那个政改应该那条路怎样行，哪个方案是好呢，我觉得是应该是由即香港社会大家所有市民呢，我们知道呢接下来无论是占中那边或者真普联那边都会是建议是做一些民间的公投的、嗯、即无论是电子的公投或者是一些票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也觉得大家要鼓励 即是李家人兩世家人，上次我們也有份去做，梁振英和梁振英。現在都是少數，譬如你50萬人去投也好，人家都會說你600多萬裡面有600多個沒有去，所以我覺得這個階段是應該鼓勵大家多些討論、多些分析，然後到時就要行動。 我新界西的上次我是頭里和醫生的，多謝劉女士，我覺得抱歉真的選不到，真的激氣到我兩夫婦都是激氣到不得了，不好意思，希望大家再接再來，多謝劉女士，多謝劉女士，劉女士也講到一點，我自己做 律師這麼久，我覺得一個人最辛苦的就是在被檢控之後，然後等上庭這段期間，你揹著個long long周圍走是最辛苦，所以我是絕對覺得是DPP首個尾門，刑事檢控專員，他雖然我們說他有一個絕對的judging absolute discretion，差不多是這樣，但是 另一方面講，這個尾門手是很重要的，我亦都要提提大家，其實當年胡先事件，阿Margaret，我們法律界代表Margaret，她提了一個不信任梁愛詩動議，但過不了，因為以期來講你都過不了。因為建制派補她，我們剛才兩位聽眾都有提到，離緊的政改，我們應該市民應該留意些什麼，我們都可以聽一下一些社論，應該是怎樣，這個政改問題討論是應該怎樣的。 明報的社評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以及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信今天來香港訪問三日，一般相信兩人此行是要為政改相關事宜而來。到目前為止所知，李飛同張榮信的行程既未安排同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更加沒有同泛民議員商討政改的場合。 如果他們未能趁這個機會與議員深入溝通，增進相互了解，減少誤判形勢的可能，就會令到此行的積極意義打了折扣。泛民議員對政改有原則立場，例如要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不接受篩選的假普選等等，但是他們就如何達至普選是留有討論空間的，並未以靈和取態對應， 而是要尋求各方面多以接受的共識安排。中央和建制派應該要看到這一點，而與泛民議員接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要有正確的理解和認知。說回今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和建制派議員會面，並且發表了講話，就被解讀為實際上宣示了中央的原則立場。 例如明確表示不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又說特首普選安排只有兩個問題未解決，其一就是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的民主程序，一個就是提名多少特首候選人。香港社會對喬曉陽的講法反應甚大，因為觸動了港人的篩選的優異， 而深恐争取多年的普选特首最终就会沦为一场假普选。明报社评说，李飞同张荣信这次访港，如果能够透过亲自体察，减少误判香港形势的可能性。另外，假设泛民阵营透过李飞一行更理解中央的原则立场，同样可以减少导致误判，都会对推进政改起到积极作用。要减少误判，各方面必须还要讲真话， 以中央在政改處於主導的位置，聽取真話是倍加重要的。明報文風不動李先知，標題是李飛訪港演繹基本法，否定佔中與公民提名。李飛的上司喬曉陽已經詳細闡釋了基本法對特首普選的規定，講了中央的幾條底線。 李飛和他的副手張榮信相信會沿用喬曉陽的框架來到同香港各界交流，客觀效果估計是否定佔中運動和公民提名。 政坛中人指出，乔晓阳的讲话其实已经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框架，不能够在基本法之外另搞一套，建制派中人也都根据这个来到反对公民提名，指基本法内并没有任何关于公民提名的表述。泛民主派人士对这个有两种反应，其一是坚持公民提名，指基本法并没有禁止公民提名，另一种反应是不坚持公民提名，只是要提名和投票程序符合国际认可的公平合理准则，没有政治筛选就可以考虑。李飞和张荣信访港期间，如果被问及公民提名是不是符合基本法，相信他们会给出明确的答案，肯定建制派人士近月以来对乔晓阳讲话的诠释否定公民提名。近期两个律师会在怎样看占中这个公民抗命运动之上明显有不同的取态，律师会会长林新强公开表态反对主张违法的社会事件，大律师公会主席石永泰就持有较温和态度，只是表示不鼓励会员参与，但没有否定运动的本身。如果李飞和张荣信被问及这两个不同的取态，估计他会对律师会持肯定的态度，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争取普选亦都需要守法，间接传达信息否定公民抗命。 最后看埋《苹果日报》的评论，他认为护法来香港有没有可能会令更多人上街呢？苹果社论话，由过往的经验来看，护法好像乔晓阳先生来香港会见各界都是讲多个听，有时甚至是带着圣旨或者决定而来，为政改或者是争议的问题设立规限，令香港人不能够越雷池半步。假如李飞等今次来香港沿用过去的宣旨模式，他们不单将空手而回，还有可能会激起更大的反对声音，为和平占中以及其他抗争行动添柴加火。护法总是对双普选说不，总是想方设法拖延，令香港人的普选梦一次一次落空。2007、2008年错过了，2010年错过了，这次他们再来香港访问带来的，若果是另一套关卡，另一个鸟笼，那香港的双普选就可能再次落空。一个最大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民间团体和市民自发组织力量的冒起，这一点中央是需要关注的，特别是去年反对国民教育科运动所见，传统社会政治团体的能量和动员力量其实是相当有限，反而是新兴由市民自发成立的抗争团体可以在极短时间之内迅速壮大，推动大量市民关注以至投入争议性的议题里面。好像最近免费电视发牌风波，就是由临时自发组成的团体做主力的，号召到十几万人上街反对政府黑箱作业。内地官员护法要听不同意见，就要同香港人对话，他们就不能够只集中是对传统的团体和党派，更有必要直接面对市民同市民对话，否则到头来仍然难以争取到市民普遍支持，甚至只会激化更大的社会矛盾。 D 一百 讲真话， 行公义， 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 一百 ，D 一百，自己有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已經係決定咧，會喺12月咧就啟動政改諮詢嘅工作。咁我哋喺政改諮詢期間咧，一定係會同所有嘅立法會嘅議員啦，各個政黨咧係坐低嚟到聽佢哋嘅意見。 體制同埋職能嗰度點樣喺符合基本法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做一啲改革。凡係改革嘅嘢咧，我哋唔能夠即係一下子就做到嗰個總嘅目標，但係我哋要不斷咧。是向前推进。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啊，我们还有机会见面，我也很乐意啊跟大家进行交流，好吧。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 主持王国彤余若薇。 我們依然是聽電話的時間，呼籲大家打電話來是1831139，不過剩下的時間都不是很多。我們電話旁邊有何先生，何先生你好。何先生你好，我想問那些屬於利益輸送，他將料來放給那些糧粉部，屬於政府的利益輸送，我們要看消息就要看那些明報那隻報紙，是不是屬於利益輸送？ 當然他們之間有什麼交易很難我們知道，不過你看到很多時候有這些消息人士都是這些報紙。如果大家要看這些消息的時候，當然要買這些報紙，這些報紙當然是得益。另外這些報紙交換條件當然也是他要友善地報道，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就好像現在 無線出過這個聲明，我不給你料理，或者我不給員工給你接受訪問，等你沒有料到。我想知道這樣的情緒，現在你們公民黨這樣的做法，我覺得是很不妥善的，就沒有經過市民的同意，你們這樣的說法，這樣去做法。 出來你只是說你自己的那套理論出來，相當於你看雨殘片你知道的了，因為一個女生就要嫁給傻子，因為為了利益的問題，因為那個老爸欠銀行錢要嫁給銀行的傻子，你這樣要以大局為重，這樣去做一件事，根本上跟著三姑六婆出來說就以大局為重，你們要這樣做，要堅持一個理念是對的，就不要做，你們公民黨都是的，你不需要為什麼，如果你是公民的就為公民去做，就不要聽爺爺說，我們要聽公說。 我覺得不是聽爺爺說，就是要聽市民說，但是當然你也在過程之中，你在過程之中你也有很多選擇，有很多人他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跟公眾交流，也可以跟其他人交流，他介紹一些不同的方案，最終都是市民要選擇的，對嗎？余小姐， 你只是這樣說，以前你聽過以前 陳勝吳說那些血乾起義，堅持一個理念就看一個理念，好像長毛那些一個理念就一個理念，你是他的你走過去，你不用跟那麼多人想，又為那樣東西，好像是黃國彤先生說我真的頂他不順，你明白嗎？你想想現在你看情緒也是的，白韻琴燒姐頂阿波不順，他穿太短，但他們都不離婚的，頂不順一件事都是一齊的。 一齊，但你一這樣的程序，你對那些事情都是轉態，你對他都是這樣的，他就頂他不順，你說是不是錯，你看到很多巧妙的東西，再分析過來，你說一下，他就為什麼呢，就是為什麼呢，因為經常做小人物，他做戲做得多，你看那些戲，尤其是我最喜歡看那些唐伯虎，他跟人借錢的時候，被人把他身材曬衣服，寫字給周星馳。 他做慣小人物的，現在他以為他在做戲，有一招就得志，就語無倫次，他墮入了他戲那個角色，所以他經常一出戲，他就絕毒的，沒有人絕過屁股，他那個人很威武，他才成名，今天他做他有什麼所謂，你說他趴在那裡睡在街上，回家，他怎樣都做得到，就當做戲。 所以不用那麼緊張，我們緊張政改。何先生，我法律上的利益輸送，我想回應一下，法律上所說的利益輸送其實不是那麼容易證明，我們可能還要實質上的真是利益輸送，這是一個很難證明的事。 我覺得其實市民都有選擇，你可以不看某些報紙或者不看某些電台，這也是一種選擇。我們電話還有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其實跟他們當年對著歌聲要求的國語沒有問題。一樣，我都是說一樣是道理。其實再次顯示你一台獨大的情況是這樣。你可以用一個錢銀甚至要脅慈善機構，甚至要脅我們，你不看我就不捐錢了。 好，多謝林先生的電話，我亦都會當然轉告給湯家驊聽，就說你除了跟傳媒說，你亦都應該開一些地區論壇，跟大家介紹一下你那個政改方案，等好像林先生那些朋友就可以去出席，亦都可以質詢他，就是說你為什麼要走這個方案，或者你為什麼要這樣提交，我覺得這些都是好的意見，我會向他反映的，亦都在這裡就是呼籲大家也都看回，就是說 譬如當年我們五區公投的時候，湯家驊都不贊成的，但是我們亦都覺得你一個民主的政黨，你是亦都要容許不同的黨員是有不同的看法，最重要是你始終大方向，例如他都接受公民提名的，他都接受最終是市民應該有選擇的，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大的方向上是有相同的地方，這個是重要的。 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我們有自己有 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